二，绘画。一， 我买了两张票，请你看话剧。 是吗？什么时候的？ 今天晚上7:00的。 哎呀，真不巧，我不能去。明天就考试了，晚上要复习。 那就以后再说吧。 二， 明天有个画展，你能去吗？ 我很想去，可是明天有个约会。 怎么，是跟女朋友约会吗？ 不是，有个同学来看我，我要等他。 他也在北京学习吗？ 不，刚从法国来。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。 你应该陪他玩玩。 这星期我没空，下星期我们再去看画展，可以吗？ 我再问问，以后告诉你。 好。